是这街中的四周，仍然是这夜晚空气在浮，骑着电单车的阿皮褛，为你那双手，从来没有饮品自由走，迎着夜月泪更爽快地流，从来没发誓一生永久，还是会心伤透。我为何让你走，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，然后我像跌入红沟，谁也没法拯救。我为何让你走，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，无奈我为你而搏而难受，从此飘于世间像梦游。终即一再走，才明白这是个广阔地球，谁人在这夜轻在你手，谁在吻你的口，谁曾话过相恋尚永久，人便定要让爱的有自由，然而就这样竟分了手，谁为我心保救？我为何让你走，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，然后我像跌入红沟，谁也没法拯救。我为何让你走，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， 从此飘于世间。